旧回忆，如果心灰了就忘记，陪你完整这一段距离，要哭泣都来不及，只是要求你给我一段更爱路的时间，给我一直我的怀念，走到终点之前，谁都不会把一点感动变成谁的诺言，给我一段你横亘的火焰，给我辨认你的光线，说不定不会再见，也说不定有一天我会沿着街头寻找你抽过的烟，也说不定我现在已经把你留在唇边。 你爱我，你不爱我，我走过，我走不过。你爱我，你不爱我，我走错，我没走错。你爱我，你不爱我，我走过，我走不过。你爱我，你不爱我，我走错，我没走错。 给我一段人爱路的时间，让我想象当年吴楚楚他们在这里摩拳擦掌，一个音乐的王国是怎样的呼之欲出。那是1982年，前一年还在滚石唱片推出了自己的个人专辑的吴楚楚，他突然放弃了自己歌手的身份，在那个群雄跌宕的时代，把自己的音乐重心转向了音乐产业的经营。那时候他和滚石是因为经营理念上的不合，于是和彭国华一起离开了滚石唱片，自组了飞碟。飞碟唱片真正意义上的开门炮，也是华语流行音乐上有很多第一意义的一张唱片。搭错车，吴楚楚的事业也注定要和他的老东家滚石唱片发生很多的纠葛，因为事实上这张专辑在交由飞碟唱片制作之前，最先找到的是滚石的张艾嘉，所以定下来呢，最开始是由罗大佑担任制作人，不过由于合约上的问题，后来又辗转交到了滚石和飞碟之后的李寿全手上。而李寿全他大力推荐已经在当时的民歌餐厅唱了将近10年的一位应该叫是老新人的苏芮让他试试音，最终苏芮也因为这张唱片一唱成名。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它并不是专辑当中的主打歌，但是今天听起来依然是不同凡响。是否 多少次我忍着伤口的泪。 一首歌其实就是一个回忆的储蓄罐，比如快乐在八十年代可能是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 在九十年代可也许是 不管天上地怎么想，路上行人怎么看，我祝我们快乐。 在新千年可大概是 一千天一千天，一起过千年，一切放在面前，我走我想走的路线。 快乐因少而贵，用一首歌保鲜一段快乐。最美时光，邀你一起 Happy Show。 最美时光，今天我们一起走进的是和飞碟唱片曾经走过的青春岁月。八十年代后期的飞碟唱片是发展最多元的一个时期，那个时候既有蔡澜清的《这个世界》，还有李寿全的《八又二分之一》这样难得一见的作品。我记得在李寿全的这张创作人的个人专辑上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总是念着什么时候才停止流浪，事实上人生就是流浪，被过去赶着逃，被未来牵着跑。这是一位台湾八十年代音乐人的生命感言，放在三十年后的今天，他依然没有过时。专辑的名字叫做《八又二分之一》，我想大概是源于意大利的那部老电影贝里尼的《八又二分之一》吧。也许李寿全是想借用这部令人炫目又神秘的难以言喻的电影来表达当年的一种迷惘和困惑。 异乡的旅店，车的汽笛，春季的冬夜，万坠扎心之际，人月下风铃声云起，微雨的城市，塞车的黄昏，风里断续传来熟悉的旋律，搬家的前行，惆怅的情绪，孤独翻越着灵山发黄的日记， 拥挤的人群，陌生的少女，似曾相识的面容，唤醒青春的记忆，动人的电影，暗暗的角落，一个丑影的女人，眼里泪光闪烁，悲伤的日子，午夜的街头，卡拉 OK 的男人，咿呀地喊着他们的歌，忙碌的工作，失真的片刻，电话那头往日的恋人， 生日快乐。 那是九月的午后， 这是来自于八十年代末期李寿全的一张个人专辑《八又二分之一》的主打歌。他和罗大佑是属于同时代的音乐人，而相比李寿全更关注的是日常的生活，他的音乐当中很少听到情绪的大起大伏，他的歌词也完全是口白化的。少年不得志的时候，他也很多描写上班族生活日复一日拥挤的场景的歌曲，但是在这张专辑当中也不乏要飞到遥远的地方去看一看世界并非那么凄凉的愿景。张三的歌， 飞到那遥远地方望一望， 倾注了所有，想挽回一点点一丝丝温柔，总不能够逃避了太久，该到了尽头，不要再一次次一杯杯饮下这伤感烈酒。是谁说过得到再付出以后，该来的不来，该去的不去，叫我怎么去接受？我怎么能够忍眼泪去流，还一次次一杯杯饮下的烈酒，看你的眼神无时无刻不住在着我。怎么能够忍眼泪去流，压抑着自己的喜怒哀愁，怕你会担心，怕你会伤心，伤感烈酒。是谁说过得到再付出以后，该来的不来，该去的不去，叫我怎么去接受？我怎么能够忍眼泪去流，爱一次次一杯杯饮下的烈酒，看你的眼神无时无刻不住在着我。怎么能 平安车险有好礼相送， 太好了，快快说来。 四到六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电话询价就送福临门东北大米。 4080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986阳光头条，2017年3月19日，位于北京市房山区的宝马授权经销商北京汇宝行正式开业。作为宝马大家庭中的新成员，北京汇宝行集展示、销售、售后服务为一体。不仅将为大家带来卓越的产品服务体验，更将令众多热爱宝马品牌的朋友近距离感受宝马越创造奇迹品牌主张的魅力所在。北京汇宝行按照宝马全球统一的高标准进行建设和配备，除了为客户提供优雅的购车环境，北京汇宝行更拥有通过宝马严格系统培训和认证的服务顾问和技师团队，为广大客户带来专业一流的服务。在刚刚开业的新店中，备受关注的新车型也一应俱全，包括全新宝马一系运动轿车、新宝马七系、豪华全能轿跑车宝马 X6、全新宝马 X1、创新宝马二系运动旅行车等等。

新年快乐，来自于小虎队和忧欢派对的合作。忧伤和欢乐就像是硬币的双面，所以你在当年的海报上看到永远在笑的那个就是欢欢，永远眼神忧郁的那个就是悠悠。89年，小虎队的初试提升还是在他们的师姐忧欢派对的合集当中演唱了这一首新年快乐。一个时代会有一个时代的音乐，所以那些哼着周董的双截棍长大的孩子恐怕没有办法理解70后听到小虎队的歌的时候是多么的激动。当然高唱着北国之春的50后恐怕也没有办法接受周董那些吐词不清的歌声吧。青苹果乐园，在那个娱乐不甚发达的年代里，像小虎队、像张雨生、王杰，还有东方快车，这些当时飞碟唱片旗下的歌手，确实给了对岸千千万万像我们一样的青少年带来了很多的快乐还有美好的时光。为了买一盘心爱的卡带要省上好久的零用钱，为了等待喜欢歌手的新专辑，每天都可能会跑到音像店去蹲点，为了能够从电台当中录到自己喜欢的歌，可能要守株待兔等上好几个星期。 青苹果乐园，我记得最早就是我从电台当中录下来的一首歌。这三个少年的声音和歌曲的旋律，对于那个时候还只有十几岁的我来说，的确是属于自己的歌。虽然那个时候还听不懂偶尔夹杂的几句英文歌词到底是什么意思。2010年央视春晚的时候，小虎队再聚首，几首歌唱下来，我相信70后80后们都已经泪流满面，因为听了这些歌才知道我们真的离青春已远。 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梦是蝴蝶的翅膀，年轻是悲伤的天堂，放开风筝的长线，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心是成长的力量，就像那蝴蝶的翅膀，迎着风声越大，歌声越高亢。世界有多么大，毛毛虫期待着明天有一双美丽的翅膀，小河躺在森林的怀抱，唱着春天写的歌，我把岁月慢慢编织一幅画，梦是蝴蝶的翅膀，眼前是悲伤的天堂，放开风筝的长线，把爱挂在岁月的脸上，心是成长的力量，就像那蝴蝶的翅膀，迎着风声越大，歌声越高亢。蝴蝶飞呀，就像童年在梦里跑，感觉年少的彩虹比爱更远，比天还要高。向未来的城堡，打开梦。